8051。 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，爱你。

会后悔，轻易对爱说再会，一转身却开始想挽回。你会不会伤悲，渴望被爱的滋味，又为何犹豫他的体贴，被爱的权利不该放弃，一段往事已经过去，接受一份新感情，摆脱那伤人的回忆，被爱的权利给自己，你要相信你还可以让自己爱的美丽，享受被他呵护，被爱的权利。 心里面有空就多多握握他的手，把手牵着一起

心应犹在，你却不回来。被岁月覆盖，你说的花开，过去成空白。梦醒来，是谁在窗台把结局打开？那般如尘埃。

光太温柔，滔滔不如说，一心要那荆州，有阴谋阳谋明说暗多的魔，都看我年分山过，烽火连天不休，儿女情长被乱世左右，谁来煮酒，尔虞我诈是善果，说不清对与错，吹吹什么？吹一见钟情的人。睫毛弯弯，眼睛眨啊眨，话说到嘴边怎么会转弯？你的微笑像月弯弯，气氛好浪漫，需要你陪伴。睫毛弯弯，眼睛眨啊眨，心动的世界变得好好玩。来玩大风吹吹什么？

放纵爱情随风吹，在我的世界爱你贪恋恋你，天地情缘总是悲，像流星闪烁在天边，你不再属于我的世界。 谁能爱你比我深？

是我不能轻言的语言，总是干净的人总是害怕改变，不愿改变的爱总是输给时间，有生之年 是